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哎，好久没用这个。 大家好，我是洪超。 还没介绍我自己呢。 啊， 我是喝。 你是最近剪了头发之后觉得整个人都阳光三晒都年轻了是吗？ 对， 来，听众朋友要是想知道那个赫儿的最新形象的话， 好多看到了，好多看到了， 请到那个赫儿的官方的微博去看他最新发的照片。哇塞，青春靓丽。 来，老车， 你们俩都说了，我怎么介绍呢？ 你是老车。 来了。 哎，老车，你那个老车推车那个微博注册了吗？ 你等着吧，我跟你说，明年这个时候都不见得。未见得， 这个一会儿还得看一眼啊，不知道审核通过没通过。嗯， 啊，你已经开始到审核了， 我怎么不信呢？ 啊， 我不信。嗯， 是吗？ 你注册我请你今天要注册成功我就请你喝杯咖啡。 哎， 好，听众朋友做个见证，如果今天你要能搜到老车推车，然后他发了一杯咖啡的图片，你就找到老车了啊。 好嘞，嗯，来吧，我们今天看看这个都有什么样的新车啊。首先，这款车是吉利的新款博瑞，正式上市了，售价是11.98万元到17.98万元。这个我们新闻当中也有提到过啊，是一款中期改款的车型，然后在外观和内饰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嗯，有一些轻量化的设计。 嗯，这辆车的口碑是十分特别的好啊，就是 十分特别的好，这个病句儿啊。 就加了两个形容词吧，就是因为我当初出差去杭州的时候， 嗯， 就发现其实很多人在买这个新款的博瑞这个车型，然后在这个车型的相应的论坛当中，大家对于这台车的性价比啊，包括综合的品控啊，包括做工啊，这一系列的东西，评价都还是相当高的。 嗯， 而且在就这辆车虽然是个国产车，但它在二手市场的这个 保值率吗？ 这个二手车市场的市场还不错。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会选择这款车的二手车， 但是因为这款车的价格并不是特别的高，如果是它的二手车的话。 二手车的话可能会更便宜，因为这个它的品牌可能相对在二手车的市场卖的就没有那么特别的保值，所以就造成了它是一款高性价比的车型，而且这款车能用得住。 嗯， 那个不就是著名的二手车评测专家李老鼠同志还在这个做了一款这个二手车的测评嘛，我也看了一下，他说的很有道理哦，好像。 嗯， 于是我觉得这款车真的在这个新款上市之后，我觉得保有量随着越来越高，它的二手车的保值率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吉利在自主品牌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牌厂商了，所以它的车还是质量上还是有保障的 啊。它方向盘造型换了吗？还是原来就是这样？ 对，换了， 是吧？ 对，换了。 我觉得不一样了吗？ 对， 更加时尚了吗？ 对， 嗯。 这车我就希望高配车型能再便宜一点，我觉得17.98万现在来说有点贵了。 我以为你 想说就1.8T 的， 嗯， 我以为老车会说你把高配车型配置再做高一点，后排什么什么机械按摩座椅啊， 那个都无所谓， 什么腿托啊、起飞装置都给我装上。 老车是不是觉得这个 十八万的车全算下来要20出去了，然后 已经匹配这个合资车的一个定价了。 那 B 级车里边一大把，我真的随便选了。所以我希望，那真的是这车如果到了这个它的 1.8T 顶配上有这么强的实力吗？我觉得可能还未必啊。 要不帮你借一辆哪天？ 可以啊， 感受一下。 可以。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款车其实是两个动力，一个是2.4升的，一个是1.8T 的。 对。 这个可能如果我们要把这车做私车的话，应该不会推荐那个高端的版本。我觉得它的这个中低端的版本就够用了。 我觉得这台车买13万到14万价格区间内的会比较有竞争力吧。 嗯，对， 因为它空间要比可能一些紧凑级的车型要大， 嗯， 然后配置也会更高一些。啊，回头吧，我们看看，争取拿一辆试驾车给大家，咱们感受一下。 我们好像还真的是没试过吉利的车，沃尔沃除外啊，没试过吉利的，就是自主品牌的车。 我试过，当然都是一些短期的赛道，就 是。但是是不是说拿到我们这边来试，而是说参加活动的时候试过一些？ 啊，对，非试不可官方测试的车型，我还是试过一些的。 嗯。 然后官方的非试不可测试车型，我暂时还没有拿到。我努努力啊，我去问问看看他们有没有在北京试驾车，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新款吧。 好，那这个新款的 吉利的博瑞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儿，感兴趣的可以微信平台上问我们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你这么丑了还要求这么多，你怎么不上天呢？你撩别的女的以为我不晓得，你怎么不上天呢？宝贝没关系，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扶摇直上就能离，出门坐船不送你，这些年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真享版全新上市，更低油耗更强动力。8月19、20日欢迎参与新车到店特别活动，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真享版全新上市，更低油耗更强动力。8月19、20日欢迎参与新车到店特别活动，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真享版全新上市，更低油耗更强动力。8月19、20日欢迎参与新车到店特别活动，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我要减肥。 等一下，吃完这顿再减。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新车来了，欢迎回来。我们下一款给大家介绍的车是，哎呦，有点贵啊。724,800的大众途岳的拓界版车型， 大众途锐 的对途锐 的 拓界版车型， 大众途界的拓锐版，不对，大众途锐的拓界版啊， 弄懵了啊！正确的读音是途锐拓界版啊，这是有点懵，你有的时候老把它看倒， 我不经常吗？倒装是吗？ 这个是3.0 TSI 的一款车型，啊、嗯，挺贵的， 老车 来了车。 哎途锐 这车 就是顶替现在叫拓野版，它是变成了一个入门级的，就是低配车。但是相比现在的这个拓野版，它是有一个升级的，换装的19寸的轮毂，装了一个电动的后备箱 ，LED 尾灯，还有一个真皮座椅。 我只能说啊，这全黑的内饰是真保守啊。 对，然后但是价格呢，比现在拓野版贵6000。 您 老看看那瓶子。那是更保守了， 途锐 复古版是不是？这个是 途锐改到现在，我真的已经没话可说了。 哎、 之前也说过， 哎，老车啊， 真的是， 你说那个就途锐以后能不能出一版那个就叫野性版？咱们把那个中央的那个屏幕啊直接去掉。 我跟你说，它的野性版只会把 那 个、那 换成什么呢？ 留空啊，把手机放在里边啊。可以放多iPad 啊？ 你觉得手机现在越做越轻薄，你想把手机做成跟砖头似的吗？ 不是，你听我这什么意思呢？就把中间那块空出来，下面还是留有空调旋钮，然后在副驾驶的这个咱们再加手套箱，要什么就直接拆掉，下面就直接放几个储物格，上面再带个拉手。 我跟你说啊，这绝对不是大众风格。你知道大众如果脑洞大开的话，如果你想做成这种就是狂野版，他会怎么做？听我说完，他会所有的都不变，把这个现在你能看到的黑色的质感包围的东西变成豹纹的，就是其他布局完全不变，这就是大众。 你去看一下那个 永远不挑布局 大众车队的那个达卡尔拉力赛的那个途锐的版本就知道了。那个应该是比较符合你说的这种狂野型。 不是那个达卡尔，他们不得一般会因为减重做的比较多，然后把车里边内衬板都拆掉，然后塞上钢管嘛，加固车身。 对， 对吧？ 对。 那这个跟我们平民版不一样，我要的是野性，而不， 你的跟量产的车是不一个事儿。 野性啊，那绝对野性， 野性， 你点 那就只剩野性了。那个 你点子都不带洗的， 我是要求什么的野性而不失豪华， 豪华， 你这有点难，你这个 舒适， 你这有点 舒适又 那就这样，你买一辆、那个， 你说那不是大众， 你买一辆普通的途锐，然后把你家猫使劲养的跟老虎一样，然后你下来遛着它。 哎，我那天真的看到有一个猫，那上面身上都是像那个豹纹的那个猫、 啊， 那个猫超级贵，有一个这咖啡厅有那猫，那个猫竟然是20多万， 叫豹猫吧？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猫，哇，好美啊！但是 它应该有一部分那个就是。偏豹和那个野外猫科动物的血统 啊、但是太帅气了，好喜欢，红尘可以养一只。 调侃完途锐， 然后再穿上你那个阿富汗的， 那个老 买飞机去、 哎。你就现在新一代的途锐现在有没有说官图推出来？ 没有没有， 因为途观 L 有对吧？途昂也有 没有？ 然后就是你看，其实到途锐这辈儿就始终没有推最新的。 嗯，没有，他可能好像前段时间在途锐。跟途昂之间吧、 嗯、 会有那么一款，但 还要推新车， 但是途锐的就是明确说出途锐的这个换代车型目前还没有太好的消息。 那、你说以后途锐还会有换代吗？还是直接就 肯定有是肯定有，只是说我是说觉得它真的现在这个造型啊， 嗯， 里边的这个看上去这个样子不如以前那么着实了。 其实吧，途锐还是原来的途锐，只不过 名儿一样了啊。名儿一样， 我觉得 里边也变得挺多的了。 你的意思是，照最早的途锐，觉得做的会减配一些，是吗？ 对，那个劲儿没了，就那种感觉没了 啊、也是随着岁月，你也有一些苍老 啊。对， 目光有些提高嘛，是不是、啊？你说未来途锐会不会像参考 Q7 有个 3.0T 的版本，再有个 2.0T 的？ 现在途锐的这个入门车型都是 3.0T， 它没有 2.0T 的那个。 我跟你讲，现在途锐就是还是为什么很多人还在买途锐，就是还是冲着它那台 3.0T 机械增压的发动机去的。 嗯 哼， 我就是觉得，如果真的哪一天如果途锐也搭载一台 2.0 的发动机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市场了吧。 也没准儿，X5都有2.0T， 那为啥不买途昂呢？又大，又大。 途昂那2.0T 又大， 确实 你觉得调教不好吗？ 确实是，可能感觉还差一点。 不是，人家 大 六座， 对，那确实大了很多， 对吧？ 对， 2.0T 也够用，还大、 嗯， 关键是大，对不对？ 大， 你说途锐 小怎么了？小怎么了？ 小买翡冷翠了，谁买途锐、啊？ 翡冷翠，大家等待一下啊！我觉得翡冷翠的试驾版快出来了。 对， 嗯、 那个我们说的这甲壳虫的翡冷翠版啊，行，途锐跟大家先说到这儿。 最后再说一嘴 啊， 途锐是有那个四驱可选的，嗯 啊，加装吗？ 不加装， 标配， 标配、 嗯、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说另一款车吧。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下一款车是长安铃木的萧途。这款车长安铃木最近反正声不是很大哈。 我给大家来捋一下这族谱啊，那个萧途最早的版本应该是天宇的 SX4， 然后再下一个版本呢、 嗯、 那个应该叫风裕。 对， 然后这个萧途呢现在就是等于是风裕的最新版， 对，中期改款。 嗯、 哎、 嗯，这款车呢售价是9.98万元到15.98万元，然后1.6升跟1.4T 两种动力，7款车型。 哎、 嗯、 比较中规中矩的一款车吧。 然后我查了一下，现在长安铃木的风裕还是在售。 嗯， 哦，我不知道是它过一段时间会是停产，完全由萧途替代，还是说 也可以两个一起卖啊？ 那 SX4 应该就没了， 那肯定早就没了、嗯。 我跟你讲，你们觉得萧途是一辆什么车？ 跨界， 啊，跨界车、 嗯、 对吧？ 对， 嗯， 它挺大的。 我当初呢，那个我特别逗，就是我在电台有一些也认识一些汽车节目主持人嘛， 嗯， 然后当时他们在介绍风裕的时候，你们觉得风裕是一辆什么车？ 也是跨界， 对吧？然后他说，那个我们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那个跨界的车型。然后你知道吗？那个长安铃木的4S店人员工作人员不干了，去电台就恨不得敲门砸墙了，说我们这分明是一款 SUV， 你怎么能跟我们说成跨界车？你就是跨界车，凭什么说自己是 SUV？ 这个车吧，其实它看上去是挺大的，但是它这个就是还是小型的这个 SUV 的一个车。 我想说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你厂家自己认定的 SUV， 跟咱们所谓的汽车媒体能够定义出来的这个 SUV 完全是两个界限。 这就是厂家觉得的省油，跟我们心里的省油不是一个概念，是一码回事儿。 对嘛，因为我的话讲一下4S店神经病啊，我反正我倒是有机会也想跟那个长安铃木的厂家来拜师拜师，你们是怎么定位这台车的？你们定位 SUV 没问题，但我们说它是跨界车，你要说不对，你给我拿出来理由。 但是铃木的车之前一直还是有口碑在的，只是最近就是这两年好像声音并不是很大。 哎，老车是怎么看待铃木这个品牌？ 铃木其实很好啊，当年大家都知道那铃木的那个代表车型奥拓。 嗯， 对吧？那铃木那小奥拓几乎那什么都市贝贝、都市王子，那满大街都是。 然后后一个时代还有什么呢？ 啊，再往后就是新奥拓。 然后呢？还有什么？来说中国市场的车型。 天宇 SS4。 怎么是 SS4？ 雨燕。 雨燕，对，马上也说的雨燕嘛。 速一特卖多火呀，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大街上能看到的挂铃木标的，几乎就是这几款车，没有别的。 还有一款，你忘了一代神车，昌河铃木北斗星。 对，那时候前两天还说到了那个铃木的，应该是旗舰车吧，叫凯泽西，这个估计大家可能都遗忘了。那二点 好， 2.4升的，还有四驱版本，所以说。铃木其实走到现在，我们大家回忆起来，可能大家马上想的就是奥拓呀，像昌河、铃木这几款车，然后慢慢是雨燕，然后是天宇啊 ，SF4， 一直到在这之前说的这个风裕，然后到现在我们最新的这叫萧途，这名字起的其实挺 好的， 挺震撼的，有种这种沧桑感啊，西部这种什么大漠的这种感觉哈，萧途。 对，名字其实挺文的。 对对对，然后 能不能好卖呢？ 这车其实我觉得里边啊，就内饰比外面要好。你看它这个高配车型，这个中控座的，还有这个方向盘，整个非常紧凑，然后这个镀铬装饰也是很精致。我看了一下，它的配置也不低。真的是不低，像这种8英寸的这个触摸屏，这个反应很快 啊， 然后还有一些现在很跟这个潮流的一些配置都有啊，我看好像还有方向盘的这个换挡拨片 啊。售价跟大家说了吗？ 说了， 好，说了啊， 说了， 反正是两个排量， 对， 1.6升、1.4T， 七款车型，9.98万，您就当10万块钱吧， 10万到15万9千8， 就10万到16万的价格。 对， 其实提到铃木啊，我觉得铃木旗下是有好多的车型还是可圈可点的， 就是对，就是你像我们刚才说那些旧一点的，像奥拓这不用多说了，雨燕真的挺好的， 但是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但是吗？就铃木可能在国外品牌卖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在国内它没做起来。 铃木其实它的实力在小型车，或者说更准确是微型车，就是奥拓那个级别。 那你看呀，其实国内现在城市拥堵路面这么严重，它其实是有很好的市场可以做，它并没有做，然后它扎了一款小型的 SUV 车型，小的奥拓， 就是 小的雨燕，它也没有做好。 就是中国这个市场现在大家变得，我不太接受那种特别小的微型车，除非像 smart 那种，那已经不是说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一种潮流啊，或者你开出去它很潮的那种感觉。 其实你要知道，在铃木旗下是有一款非常棒的 0.9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它就是说它技术再好或者怎样，如果它这个定位，它厂家也有定位，现在大家都在就是发力在中国市场，如果你想在中国市场卖得好，那微型车和 SUV 相比的话，它厂家会选哪个？它肯定是把 SUV 放在主导地位。 反正你就是这款 SUV， 如果说你在城市里边能够根据中国市场去做一款非常精致的省油的好开的小车，我觉得在大城市里边也会有。 就这个车啊，刚才我们看到配置，竟然顶配车型也提供全时四驱，它是99,800到15,000， 对， 是实的吧？是全时吗？ 智能全时四驱，当然了，智能全时可能也就是适时